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冰冰。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三四级，阵风六级转二级，最高气温40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二三级，最低气温-6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，空气质量一级优。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：2022年春运将从1月17号开始，到2月25号结束，共40天。北京8号线剩余段开通在即，地下中轴线将实现全线贯通运营。中国移动北京公司举行了冬奥保障大屏点亮仪式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2022年春运将从1月17号开始，到2月25号结束，共40天。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，据初步预测，2022年全国春运客运量比2021年将有大幅度增长，预计整个2022年春运量将比去年同期增长1倍以上。今年春运叠加北京冬奥会之后，还将召开全国两会，春运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。蔡团结表示，14个部门和单位已经成立春运工作专班，做好春运疫情防控、运输保障、安全监管、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。北京8号线剩余段开通在即，地下中轴线将实现全线贯通运营。记者从北京地铁了解到，8号线线路全程运行时间85分钟，工作日高峰时段列车最小间隔2分钟。8号线三期工程，中国美术馆站至朱市口站全长约4.6公里，全都是地下线，设车站3座：金鱼胡同站、王府井站、前门站。按照规划，王府井站可以与地铁1号线换乘，前门站可以与地铁2号线换乘。记者今天从北京移动了解到，在冬奥会倒计时40天之际，中国移动北京公司举行了冬奥保障大屏点亮仪式。保障大屏在多次重大保障活动中承担着场景网络监控、指挥调度等核心枢纽工作。通过历次重大活动保障经验沉淀，北京移动保障大屏实现了基础网络新业务，做到了网络全方位无死角监控保障。近日，市民刘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-9063反映，自己在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喜瑞天筑小区购买了新房，今年5月份已经交房，但是小区地下车库建好后却一直没有开放，导致周边停车混乱，影响到小区居民的出行。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。运清你好。 冰冰你好。 小区的地下车库为什么一直没有开放呢？ 好的，主持人啊，反映问题的业主告诉我呢，喜瑞天筑小区是5月30号新房交付的，当时开发商创远益诚置业有限公司和业主表示，地下车库是还有一些收尾工作没有完工，所以需要晚2-3个月交付。但是到今年9月份的时候，停车场还是没有完工，开发商又表示需要等到11月份。等到业主们等到11月份的时候，地下车库已经彻底修好了，开发商又以手续还没有办完的理由表示开放时间预计要到12月底，也就是这个月底。但是现在离月底已经没有几天了，依旧没有消息。我呢是致电了小区的物业，北京首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，物业表示地下车库使用权还没有移交到物业，需要联系开发商。我也联系了开发商，对方表示小区在预售期间没有售卖车位，5月30号交房后需要到开发区住建委办理期房转现房的销售手续，等得到相关证件之后才可以开放地下车库进行售卖。那这个手续是需要半年左右时间，他们预计要到明年2-3月份才能开放，情况就是这样，主持人。 那么小区周边停车的现状如何呢？ 喜瑞小区呢，它喜瑞天筑小区，它是一共有15栋楼，将近1500户居民。小区呢是分为东西两区，中间有一条双向车道金汇东路。我之前在现场探访时候看到，因为喜瑞天筑小区东西两区的主要大门都在这条路上，再加上现在天气又比较冷，所以居民们都把这个车直接就停在路边和它这个大门口，双向车道已经变成了停车场，中间只有一条很窄的道可以通车，就如果这个车体稍微大一点就是很难过去。而且因为现在是新房，好多业主正在装修，所以很多运家具的货车也都停在路上卸货，小区的大门就是被停的里3层外3层，居民出行非常不便， 有居民表示，短短100米的路程经常要堵上10多分钟，有的时候甚至是需要保安维持秩序才能将拥堵的车辆错开顺利通行。而且因为停好几层，里边的车出不来，外面的车没留电话，经常还会导致邻里纠纷。我也致电了属地社区，社区表示目前没有彻底接管喜悦天主小区，他们只是负责疫苗接种相关事务，所以没有权利去管这个道路的问题。我又去联系了这条道路所属的交通执法大队，对方表示市政还没有将这条道路彻底交给他们，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设置进行牌等这些的标识。我也就将这些情况反馈给了开发商，工作人员表示希望业主暂时克服一下，他们会抓紧办理手续，尽快的去开通这个地下车库，同时也会和物业加强沟通，对这个拥堵现象进行管理。主持人就是这样。 嗯，好的，感谢胡运清的报道，谢谢，再见。近年来，农趣采摘成为城市居民假期休闲的生活方式。草莓作为昌平休闲采摘的主要品种，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青睐。12月是草莓采摘季，目前昌平区草莓已经成熟上市，开始接待市民采摘和线上订购。我们来连线昌平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琴。王琴你好。 主持人您好。 嗯，来介绍一下现在昌平草莓的情况。 好的，主持人。我在昌平金寿镇北京新成员果品专业合作社的大棚里看到，今年草莓的长势很好，大小适中，色泽饱满，香甜可口。那我所处的北京新成员果品专业合作社呢，有草莓大棚是705栋，采摘价格也是分2种，主人区采摘价格是每斤100元，农户棚中采摘每斤是60至70元不等。那据我了解，今年9月份昌平全区草莓种苗定植以来呢，昌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对全区农户进行了技术指导相关工作，包括土壤的处理、以肥的施用、苗期管理、花期管理、病虫害的防治等等，并根据农户的需求呢，走进棚中为他们进行1对1的指导，确保了全区草莓的增产增收。另外我还了解到，今年11月份昌平草莓监管平台也开始上线，突破了昌平草莓地标保护原始监管方法，同时呢，进一步加快了昌平区草莓产业的农业数字化进程。今年昌平区草莓种植大棚呢，约有5000多栋，除红颜、圣诞红、随珠等主推品种外呢，新增加了白雪公主、粉玉、越秀等品种，采摘价格也在每斤50至100元不等，目前正在大批量上市。那我了解到的就是这样，主持人。 嗯，好的，感谢王琴的介绍，谢谢，再见。 晴雨冷暖早知道，天气预报。 今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3-4级，阵风6级，转2级，最高气温40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-6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，空气质量1级优。听众朋友，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，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，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。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，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到这里，责任编辑袁硕，主播冰冰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。 这一年，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，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。这一年，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，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。来路还在脚下，未来已在眼前。大声喊新年好！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，冰雪逐梦，一起向未来。 2008，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。2022，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。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，息息相连。